已经是月尾了，你交了月费未呢？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.hk 节目月费收费表，揀选你想撑的节目。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毓敏，我同郭大师、郭博士咧就有一个节目叫《那些年》，就会喺礼拜六夜晚，即系深夜时分，11点至到11点半播出。那些年系讲咩咧？嗱，我哋两个咧，有人就夫子自道，有人咧就插科打诨，讲嘅咧都系香港嘅旧事，旧得嚟有啲讲紧系几廿年前，系嘛？有啲可能去到100年前，系咪？而家唔系怀旧，而系温故知新。仲有呢、這个节目咧，系非常之有趣嘅。大家记得留意收睇、收听，同埋记得交月费。 好，金融玄學天元解密又同大家见面啦。嗱，即系提提大家就系呢个节目咧，就我哋下个月会改名噶啦，就叫天元解密。咁亦都适应咗呢个节目啊，即系佢嗰个一路个方向啦吓。咁就今日首先要恭祝各位大家聖誕快樂、新年進步啊 ！Merry Christmas 啊！ 係啊，咁即係喺鏡頭前面大家都會睇到誒，點解天師師傅唔喺度咧？咁樣亦都兩個禮拜即係同大家即係冇見面咧。個原因好簡單，天師師傅因為呢排咧有啲重要嘅事情要做啊， 係啊， 所以佢就唔得閒上嚟住嚇。咁我希望咧佢盡快係。處理了呢些事情之後咧，就再跟大家見面。 應該下個禮拜得嘅。 個原因就因為都有些觀眾問啊，誒都唔見了一排喎，咁點樣啊？咁我成日都話咧，就係、是、做一個節目咧，如果即係你做有冇人理嚇，喺度又冇人理，唔喺度又冇人理咧，咁就好大件事。咁但係咧，呢、這個節目都託賴啦嚇，即、啊、係、就是、都得到大家支持 嚇。 咁啊，首先問下黃師傅先啦。今日你一個頂唔頂得住啊？ 大家嘅冇問題 啊。係因為都準備咗好多嘢俾大家 係 咪咁我哋都知道啦，就大十二月啊，都差唔多係尾聲啦。就都叫做差唔多告別2017年啦。就2018年就嚟緊，亦都換言之咧，出年呢個戊戌年啊，係以前我都記唔到，但係一諗起戊戌政變，我就記得。 戊戌 係 啦。 咁出年就係2019年係嘛？ 係。 咁啊，我哋之前咧都談，即係討論過咧啲生肖嘅明年嘅運程。 係啊， 咁有啲咩我哋未講嘅？ 之前就講咗性格啦，咁而家嚟緊我哋又講緊真係直接講就係話生肖本身嚟緊佢哋嘅運程，即係譬如今日我哋會由狗開始講先啦，因為話曬出年都係狗年啦、戊戌年啦。咁啊，講翻如果喺狗嗰方面咧，我哋可以睇一睇第一張嘅 PowerPoint。嗱，咁呢度咧就好清楚寫咗喺度啦，即係狗今年就係、是、即係嚟來年啊。咁記得來年咧就唔係睇農曆年嘅，我哋係睇咩咧？就2月4日立春。咁因為我印象中應該係出年嘅農曆年初一應該係2月16日啊， 係啊，冇錯 啊，係啊，咁啊，所以就如果真係要計正踏入戊戌年咧，應該就係我哋會計係2月4日立春嗰日起計嘅，咁、啊。睇翻佢生肖嗰度咧，嗱，譬如就所謂嘅狗即係踏入嗰個狗年啦，就叫做太歲年啦。咁啊，即係所以就話犯太歲咧，狗年咧就叫做太歲當頭坐啦。咁啊，好多時都會聽到一啲口語就係話無喜必有禍啊咁樣。咁啊，即係就會多變啊艱難嘅一個年份啦。咁啊，遇到太歲一個神煞咧，咁啊呢一年嚟講咧就。即係就唔適宜動土啊，或者屋企裝修啊嗰啲，尤其是如果喺個太歲位，咁啊太歲位咧就喺個西北邊，咁你太歲頭上即係動土咧就好麻煩嘅，真係嚇咁啊！仲有咧就佢會仲有粒空星叫做劍鋒呢個神煞咧，咁所以咧就要小心一啲叫做刀槍之傷。咁即係話血光之災啦，簡單啲講，或者如果喺工作上要成日接觸啲利器嘅朋友啊，譬如可能佢係做裝修行業啊，咁啊，所以就更加要小心啦。咁啊，仲有個叫伏屍嘅神煞咧，咁啊，伏屍咧就唔好聽到個名咁恐怖啊，好似變好似要 要有生命危險咁，其實就主力咧，即係佢都係講咧，就容易比較即係個身體出現問題啦，即係容易病啦，咁啊，所以就一定要注意保養啦。嗱，譬如就係話，好似而家天氣凍啊，啊，即係譬如來年嘅冬天咧，就最好就譬如著多啲衫嘅最基本啦，同埋飲食嗰方面啦，唔好飲咁多凍嘅飲品啦。嚇、嗯、咁、啊、而事業發展嗰方面咧，就容易遇到一啲障礙啦。嚇、啊，所以咧好多時就唔可以操之過急咯。嚇、啊，適宜慢慢去做。嚇、啊，有時真係欲速則不達嘅，所以就唔可能去急嘅。嚇、啊，咁啊放鬆多啲啊，咁啊最好咧，如果環境許可嘅，去下旅行啊，抒發下咁啊。要尤其是好多一啲麻煩事咧，自己一定要小心處理，就唔好即係叫做咩咧？即 係 係啦，強出頭，冷靜啲去諗清楚啊！如果因為你過分自信咧，即係以往你可能啊，屬狗嘅人都比較自信嘅，咁但係你如果自信強個頭咧，就好容易錯漏百出啦啊！咁啊要檢視自己嗰個本身個定位嘅能力啊，即係要清楚自己個位置先啊！好多時咧，如果在工作上咧，最好如果即係做生意嘅朋友有 partner 嘅，就多啲商量。咁啊，如果係打工嘅朋友咧，就多啲同同事夾得埋同事咧，就去一齊去執行自己嗰個工作上嘅一啲職務咁樣。咁相對地啦，當然啊，有空星亦都有會有吉星嘅。咁啊，吉星嗰方面咧就會有一個歲駕華蓋。咁其實歲駕咧都係古時皇帝出巡嗰陣時咧，即係散發一個光芒啊，咁啊受人哋矚目啦，所以會有一個名氣嘅。但名氣咧就唔代表係有實質嘅。嘅即係叫做有名無實嘅嘛，好多時都咁所以依樣嘢你到唔好，即係唔好話來年就唔好要求咁高啦。喺錢財嗰方面就咁，而華蓋咧主要就係學習啊、事業上啦、仕途即係話進修啦、自己如果喺工作上真係需要嘅咧，咁出年咧不妨就好好運用嗰一年咧去進修自己一啲對工作上有幫助，即係叫做。學習多啲唔同嘅範疇啦、啊，增加自己知識啦，咁啊能夠解決到一啲空星嘅影響啦、啊，因為即係話唔好嘅嘢，我哋用咗佢就將個能量轉化佢啦，咁啊而喺感情嗰方面咧，屬狗嘅女性朋友咧，就其實喺感情就唔係咁理想嘅。如果你話想話拉埋天窗啊，結婚嗰方面咧，就要等一等啦，就唔好急啦。咁同埋喺思想啊、思緒嗰度咧，就可能就唔係咁清晰啊。即係覺得感情又唔穩定啊。咁啊，所以就思想上咧，自己要即係考慮清楚，就唔好去亂諗嘢啦。如果獨身嘅咧，今年嘅女性朋友咧，即係喺嚟緊九年嘅女性朋友啦。就比較難遇上自己一個心儀的對象咯，所以就係話如果想急住拍拖嘅咧，其實就唔好期望咁大啦，就或者等到再下一年喺個豬年嗰陣時咧，先至再去諗呢樣嘢咯。如果真係未有對象，就唔需要急嘅，即係當如一個獨身，自己享受一下呢一年咁樣咯。而屬狗嘅男性朋友咧。佢呢一年嘅桃花咧就唔係咁好噶啦，都係空等即係都係白等啦，叫做嚇啊，同埋個脾氣嗰方面咧就唔好過硬啊，仲要咧有好多時咧要有適當一啲讓步啊，即係唔好話下下都要自己為一個中心點啦啊，如果唔係咧就好難更加。識到呢個啱嘅合適嘅女性對象噶啦嚇，如果唔係咧，你太過依執著咧，咁啊人哋咧一定就唔會睬你嘅啊，所以呢樣嘢咧自己就要好注意一下啦。咁而喺事業運嗰方面咧，狗嘅朋友咧今年就真係好難話，即係可以好順暢啊，或者得心應手嗰方面啦，咁啊適宜而守就不宜攻嘅，咁所以如果你話想進取啲嘅朋友咧，佢今年嚟講，即係嚟緊呢一年咧，就唔好咁進取啦，就寧願放慢腳步啦。所以喺發展一啲新嘅事業嗰方面咧，就要處處要小心咯，尤其是喺一啲土嘅月份啦，譬如農曆嘅三六九十二啊呢啲咁嘅月份啦，要小心啲啦。咁啊，打工仔嚟講咧，都係埋頭苦幹噶啦。 咁啊，最緊要就唔好咁霸道啊，做嘢啊，咁啊一霸道咧就冇人睬你噶啦，咁啊你唔霸道咧就自然有運行下啦，啊咁啊亦都會有貴人扶持嘅，咁呢啲咧就呢個咧就係屬狗嘅朋友啦。 啊，呢度有個問題想問下師傅，通常係咪本命年咧，即係話你係屬嗰年個生肖屬嗰年嗰啱啱嗰年咧，係咪通常都唔好嘅？ 係啊係啊，因為佢係刑太歲嘛， 嗯 啊。反而如果衝太上未必唔好嘅，如果衝太上有時係有啲唔好嘅嘢衝走，嚇、 嗯 啊、有啲好嘢亦都有機會衝走。咁如果刑嘅咧就真係唔係咁好嘅。 刑衝點分嘅？ 刑衝咪睇個生肖咯。 嗯、 啊，譬如佢相同嘅，我哋為之刑咯。衝、啊、譬如今年九年嘅衝嘅咪就係龍咯。 哦、 神戌衝啊嘛，相對噶嘛，即係如果喺嗰個十二地支，佢哋係對角噶嘛、嗯，一個喺西北，一個喺東南啊。 即係總之對住佢。 係啦，對住佢就係衝啦。啊，衝。就 即答聲就認， 係啦，咁啊睇翻佢當時嗰、那個我哋即係睇佢，即係要如果真係要仔細個別去睇咧，咁就睇翻佢個人嗰個八字嘅運勢咯。咁、 嗯、 仲有就除咗刑啊、衝啊，咁有克有害咯。咁、 嗯、 譬如好似 衝克害， 係啦，之前有講過，譬如羊啊、牛啊呢啲咯。啊、 嗯， 咁四無富都係喺土年，咁所以都係。同太歲有關聯咯，咁、 嗯、 啊呢個係屬狗嘅要注意嘅朋友啦。咁同埋咧，嗱喺 PowerPoint 下低咧都寫咗一啲名喺度嘅， 土啊， 係啦，咁啊屬咩名係啦，咁啊係貴人、嗯、啊，咁啊屬咩名嗰啲咧就係、是、你一個你可以話係一個可能對你幫助唔大嘅人嚟嘅。咁但係要注意一下，唔係話叫你哋絕交啊，只不過咧你就係可能同佢咧唔好咁親密。或者不要有啲咩合作的計劃啊，去實行咁解啫。咁、嗯、而啱用嗰啲名咧，就不妨咧親近多啲啊，咁解啫啊啊。咁啊，呢、這個就係狗嘅要注意嘅地方啊。咁啊，再嚟咧，我哋下一張屬豬嘅朋友啦。咁豬今年咧，佢有吉星，就有太陽天氣。咁遇到太陽星咧，就表示咧，即係呢一年嚟緊咧，就有光彩照人啦。即係太陽，因為係一個好暖、好俾人温暖嘅一個太陽個依個星體嚟噶嘛。咁所以咧，如果有太陽星嘅朋友咧，佢就會有呢一個現象出現啦。咁啊，所以佢個所作所為咧，都可能會俾人感覺到係春風得意啲，係嘛，喜氣洋洋咁樣，係嘛，即係好似好多時都得心應手啊咁啊。咁因為有天運嘅便利咧，咁所以佢有貴人扶持啊，財運亨通呢啲都會有好事發生嘅，事事如意啊，冇憂愁啊咁樣。而天喜星咧，今年咧就叫做有正桃花或者有喜事。咁啊，喜事通常咧都係不外乎升職加薪啊、添丁發財啊，或者結婚啊咁樣噶。咁天喜咧都係主呢幾方面嘅喜事啦。咁而空星啦，咁啊空星就有劫煞。咁啊，咁劫煞星咧就入命宮嘅話咧，咁就真係小心門户啦。咁啊，即係譬如可能會。即係有啲不法之徒容易招惹到翻嚟咧，就即係爆格啦，可能個損失財物啦，啊咁啊，多做善事可以改下運破解下嘅。咁啊，遇到同埋有個天空啦，咁天空呢個神煞咧，其實就係話好多時喺一年當中咧，有依粒星體嘅朋友咧，咁其實佢哋真係可以話係八座得個忙字，但唔知忙乜嘢啊，總之就好忙。啊！俾人感覺就係話，誒點解你好成日都唔得閒啊？啊咁啊啊！而跟住就嗰粒孤星、孤神星，咁啊孤神星，咁聽到個名咧有個孤字咧，其實都係孤獨、孤單啦、啊，啊一個晦氣星啦、啊，或者係成日可能覺得就好寂寞啦、啊，啊揾人陪又冇啊咁樣啦、啊，咁啊成日覺得悶悶不樂啊，情緒又比較差、啊。咁情緒差有個問題，可能會影響咗自己另一半咧嗰個心情嘅喎，咁、啊、所以咧好容易造成咧互相之間呢個關係咧就比較冷淡啊，咁所以呢一點咧就要屬豬嘅朋友就要注意一下啦，咁 啊所以就唔好成日多愁善感啊，咁 啊抱住一個樂觀嘅態度咯，啊咁而。 豬的朋友呢今年亦都要積極啊，譬如有好多嘢呢就是每件事都其實都要即係最好自己親力親為啦，就唔好依賴人哋啦，咁啊勤力啲努力啲，咁啊運氣自然會好啲㗎啦，咁啊事業呢亦都有機會帶來一啲名利嘅滿足感嘅，咁啊財源隨之就即係你勤力自然就收入都有所增加啦，尤其是如果做業務嗰啲朋友更加添啦，咁啊，咁啊，至於財運嗰方面咧，咁啊，佢其實今年屬豬嘅朋友咧，財運就唔錯嘅，咁啊，好多時咧喺放出去嘅投資嗰個錢咧。如果肯動下腦筋或者勤力啲做下功課，譬如買股票咧都有得益嘅。啊，咁啊，決策咧就唔好拖泥帶水，即係諗到嘅就好去做啦，啱嘅方向正確嘅就做咗佢，就唔好得個等字啊，一等嘅機會就錯失咗噶啦。啊，做嘢嗰方面都順暢嘅，所以咧喺如果喺做生意嘅朋友咧，咁佢個財源啊或者生意嗰方面咧都會有比以往係有增長咯。而感情嗰方面咧，屬豬嘅朋友咧就今年感情就大旺嘅，尤其是屬女性個人緣啊，就比以往轉好咗嘅，就亦都多咗異性埋身嘅。咁如果本身係拍緊多朋友咧，如果真係可以時機到咧，咁啊結埋婚咧都可以噶啦，咁啊就要把握呢個機會啦啊！咁如果譬如話，我仲未有拍嘅朋友咧，咁啊主動啲，不論男女都好啦，自己做一個主動去爭取翻自己本身中意嘅人啊，咁容易就比較可以認識到一個好嘅良緣啦啊！咁啊，而男性嘅朋友咧，屬豬嘅朋友就今年咧桃花方面咧就麻麻地啦，就中規中矩，又未至於話好差或者好好。咁啊，但系都唔使灰心嘅喎。咁啊，最緊要咩咧？尤其是而家咧，好多人都成日匿埋屋企打機啊，好似宅男啊。如果你能夠可以改變咗而家呢個生活習慣咧，即係多啲出去做一啲社交， 這個、我相信難少少。 即係所以要改變咯。你唔改變，你成日匿埋喺間屋入邊啊，對住部電腦係咁打機咯，係咪先？咁啊，最好出多啲旅行外遊下。咁啊，就容易可以認識到一啲自己心儀嘅對象啊！咁啊，機會就隨之增加嘅。如果唔係，你永遠你匿喺屋企咧，就來來去都係得個網上結識啊，冇意思噶呢樣嘢啊！咁啊，而喺事業方面咧，屬豬嘅朋友今年咧就有機會咧就發展一啲新嘅事業啦。嗱，譬如可能轉新工啊，或者有自己有如果做生意嘅朋友，可能有新嘅行業會接觸到啦，咁啊，所以就唔好錯過呢個機會啦。咁啊，最緊要就係咩咧？自己放心夠膽去做啊，啱睇啱咗就自然去努力咧，咁就自然就有即係、就是、有回報噶啦。咁啊，所以好好珍惜啊今年呢個運程啊咁樣咯。咁啊，而打工仔嗰方面咧，就會容易遭到比較多上司嘅重用啦。啊，譬如公司亦都睇好你啊，或者係有上司稱讚啊。咁啊，就算即係如果譬如有個職位空缺，能夠升職嘅，咁可能揀都會揀你先嘅喎。啊，即係唔會話明明嘅一個職位可能有幾個競爭對手喎，但係你都比較優勝嘅喎。啊，所以就算升職加薪咧，都今嚟緊咧呢個九年咧就好大嘅機會喺度啦。咁至於身體嗰方面咧，亦都要注意。要小心咧呢個血管同埋慢性病。譬如啲氣管問題啊、血管啊，或者即係叫做可能而家成日好講求啊飲食要注重健康啊，可能唔好食咁多內臟啊、肥豬肉啊呢啲啦。 內臟就而家唔好食啦，因為佢好簡單，即係而家好多都係打抗生素同埋 荷爾蒙啊，甚至乎好似話雞翼尖都係喎。 雞翼尖係啊，雞翼尖啊。 所以食少啲啊，如果唔係好容易啊，令到血管閉塞啊，咁所以呢樣嘢咧就絕對要注意啊，因為如果唔係咧，影響咗健康就唔好啦。咁啊，最主要就嗰個心態啦，對心態嚟講喺個心態度嗰方面咧就樂觀啲咯，咁啊，我哋再嚟睇睇下一張。 唔係喎，你未結果埋下邊咩人？ 哦，咩名係喎？ 嗱，講咩名嗰度咧，叫阿仁、阿潤、阿旭啊、阿謀啊呢啲啊，都係個貴人嚟嘅。咁如果叫阿子啊、道啊、神咧，呢啲就會可能有損失啊。咁都係嗰句所講嘅損失，可能就係如果你係合作關係，會令到你有嘅金錢上的損失，咁都係唔係話教你絕交啊？即係只不過可能就話少啲聯絡咁解啫，得閒飲下茶都冇問題啊。啱嗰啲咧就梗係，如果係貴人啊，梗係多啲去啊揾佢啊叫做掏下光啊，或者多啲聯絡啦咁樣啦嚇，呢幾方面要注意啦。咁啊，再嚟我哋講一講呢個鼠嘅朋友。嗱喺鼠嗰方面咧。跳鼠的人呢，今年的有一粒叫做天解星。其实天解星呢，其实是有一个化解的一个意象在这里的、即是解决啦、天解的称为解神嘛。他解神可以能够呢，就是逢凶化吉、化解一些、灾难啦。咁啊，所以好多時喺一啲困難啦，如果遇到啲困難嘅話咧，都會啊有啲即係會無形中會有人去幫助你啦。咁啊，好多時咧就壞事變好事，壞極有個譜。咁啊，都係一個吉星嚟嘅。咁而空星嗰方面咧，就有喪門入命啊。咁就主要嘅意思就係話，譬如今年嚟緊呢一個九年就唔應該去問病探喪啊，譬如白事啊，或者出入啲殯儀館、大酒店啊，或者醫院啊，咁啊避免一啲有啲即係唔好嘅氣場咧，影響到自己啦。咁我亦都曾經講過啦，即係如果譬如有啲朋友佢冇辦法啦，即係一啲好親嘅人，如果真係有呢啲問題發生咧，咁你真係都需要去探病問喪咧，咁啊記得就準備定張八解喺個身度，去啲紙扎鋪買就得噶啦。咁啊，到時真係去到咧走嗰陣咧，就由頭掃到落腳，然之後即場咧就點火，係啦，燒咗佢。咁啊，可以盡做翻一個呢、這個動作咧，就希望保到自己嗰個平安啦。咁另外咧就有個血印星啊。咁啊，其實血印星都係主血光之災啦。咁血光之災，咁其實要化呢個就唔係難嘅。咁啊，如果本身自己有捐血嘅習慣咧，就最好啦。咁啊，喺年頭二月四號立春之後咧，就走去捐血啦。咁啊，盡早捐咗去啊，或者洗牙啦。咁但係通常咧，如果喺我角度睇咧，洗牙嘅力度啊唔夠嘅，所以一捐血你起碼捐300cc 啊嘛，係咪先？所以洗牙出得幾多血啦，係咪啊？咁啊，所以要捐血就比較好啲啊，同埋亦都要注意到啊，容易燙傷啊，即係有火傷啊、刀傷、割傷嗰啲咯，同埋注意交通。不過交通其實幾時都要注意噶啦，如果唔係咧，就意外嘢一發生就可能真係喺嗰幾廿秒內咧就影響咗自己嘅性命嘅，唔好啊。所以咧就點都好啊，交通永遠都係守規矩過馬路就最穩陣嘅。仲有一個叫做白虎星啊！嗱，白虎星咧，其實就話今年屬鼠嘅朋友遇到呢粒星咧，其實就好簡單啫。你唔去玩啲高危嘅運動啊，譬如爬山啊、滑浪啊咁樣，咁就可以避免到噶啦。即係譬如就簡單啲講，就話咪明知前邊有個陷阱或者有個氹嘅，你就唔好行埋去咯。再行落去嘅。咁你就真係跌落陷阱㗎啦，就出事㗎啦，所以呢啲嘢避免咗佢。另外一粒呢叫做浮沉星。浮沉好簡單啦，即係再浮再沉，即係個運勢嚟講呢就起落落，就唔高唔低，工作辛苦。咁忌水嘅意思呢就係話，如果鍾意玩水上活動嘅朋友啦，就唔好去游水啦。即係譬如話一啲滑浪啊、滑水啊、甚至乎去游船河啊咁樣啦，都盡量避免啦。因為咧通常遇到呢啲咁嘅呢種空星咧，人哋去游水或者你又去游水咧， 人哋又唔出事嘅，就出事 系啦， 自己有事嘅啫，所以就真系要注意呢样嘢啊，即系小心为上啊。咁同埋咧，身体疾病咧都会比较多嘅吓，咁、啊、所以就但系做多啲运动啦，就变咗唔好做水上运动啦，陆上运动啦，系、嘛，跑下步啊，踩下单车啊咁咯，吓、嗯。咁啊，所以喺运程嗰方面咧，鼠咧今年其实就唔可以话系好。又唔可以話係出好壞咁啦， 平平穩 係啦，平穩咯。咁啊，亦都會有啲貴人幫助下嘅。咁啊，好似話高潮又好，低沉嘅時候又好，啊，咁你都係保持一個心境平和啦，就唔好話即係要求啊，我想啊點或者要求太高啊。即係如果要求太高咧，你自己即係達唔到咧，就令到自己唔開心啊，無謂啦。咁啊，工作壓力比較大，咁所以要注意身體噶啦。咁啊，勞碌嘅其實屬於都係勞碌一年噶啦。咁啊喺可能遇到啲挫折當中咧，都會有啲成績嘅。咁啊，可以留喺家中靜養一下咯，即係叫做咩咧？不如睇下書啊，聽下歌啊，或者如果有打坐習慣，好似阿天師傅話齋，打下坐啊，都係幾好嘅。咁啊，令到自己嗰個心態咧就～平和啲，啊，長和多啲咧，咁你自然嗰個人咧都即係嗰個即係活得開心啲啦，係啦，就唔好咁多，即係唔好太高要求啦，係啦。咁啊，而喺財運嗰方面咧，鼠嘅財運今年咧就比較弱，就適宜穩守啊。咁啊喺個職場嗰度咧，如果唔如意嘅話咧，你就更加要忍。啊，正財好，偏財好，都可能比較即係比較難求噶啦。咁啊，有新嘅機會都好啦，就都係冇咩一啲叫做實質嘅一個收穫噶啦。咁即係譬如講，即係個錢嗰方面就為之實質啦。咁所以就唔好話太過進取啊，尤其是喺一啲炒賣投機嗰方面啊。啊，更加要忍受啊！記住一樣嘢，平安係福嚟嘅。啊！如果有時進取過頭咧，蝕底咧都係自己嘅啊。咁而喺感情運嗰方面咧，屬鼠嘅女性朋友咧，今年嘅桃花就唔係話咁旺盛。咁如果已經係結咗婚嘅朋友咧，咁啊要留意一下婚姻啦。咁啊有出現一個危機嘅信號嘅。咁啊，但係如果喺熱戀者嗰方面咧，感情就會比較穩定嘅。單身咧都會有機會遇到呢啲比較心儀嘅對象啊，唯一係已經結咗婚嗰啲咧，就要留意一下夫妻之間相處嘅態度啦啊。咁而男性嘅屬鼠嘅朋友咧，今年桃花就差少少啦，咁啊要努力啲啦。咁譬如真係如果有一個好啱嘅自己嘅對象又認識到嘅，或者喺身邊嘅話咧，就唔好錯過呢個機會啦。咁啊進取些少啦。咁啊，而喺事業方面咧，咁啊，鼠嘅朋友咧，今年都係屬於比較艱辛少少啦。啊，你話有好嘅機會發展，咁啊就一定要把握，就唔好去放，即係唔好錯過佢。因為有啲咧，有啲朋友好多時有啲性格女士啊，懶懶閒啊，咁啊錯過咗機會就冇噶啦。咁但係咧，都係嗰句。關乎一啲實質嘅收益咧，咁可能就要等一下啦，即係唔好話期望咁高啦，可能真係要付出咗好多努力，今年即係來年呢個九年都未必有一啲實質好好有嘅回報啦。咁而打工仔咧就都有晉升嘅機會嘅，即係呢一年咧就有機會升職嘅，但係咧。就多數都是有名無實，即係升了職，但可能人工又冇加到，或者加得個少少，所以咧就都係個期望就唔好太高啦。咁啊，呢度咧就係一個屬鼠嘅朋友嘅來年運勢啊。咁啊，而家講咗三個啦， 仲有下邊嗰啲人名， 人名係啦，人名叫阿新、阿欣、阿神、阿群，咁啊貴人係嘛，叫阿貓。阿吴啊，即系呢几个字啊，念啊，姓吴嘅朋友咧，就可能会带嚟是非。嗱，咁啲是非其实都系人为嘅。不过有啲朋友其实咧，好多都我哋成日帮人批八字咧，都会感受到一样嘢，都睇到咩咧？你唔去惹人，人惹你嘅。系啊，啲是非随之而来嘅，唔知点解嘅。有时啲命格就系咁样嘅。咁啊，自己多啲留意一下啦。 好，嗱，咁啊，呢一节就完啦，下一节翻嚟咧，我哋就讲其他生肖嘅来年嘅运程啊。 好。